at the ground. I can see a rainbow in your tears as the sun comes out. As the sun comes out. 阿波板。Pepper pineapple apple pan dance time. laziness and certainty 一人一人の思いを僕らはどこかに残せるだろうか In this craziness you gave me life 一つの思いを僕らはどこまで守れるだろうか 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

上的成长，我们都一样。我们生来就浪漫，一生就等发光。年少遍体鳞伤。 上就要开始 right now， 加油更精彩，新

的等着看大海，举个超火热的期待，老天爷的慷慨。女孩别再思念墙里的阿宅，女孩不必埋梦中下等着谁的爱，女孩无需品尝天下汉子的名牌，自由自在。跟我来，去拨开眼前的人山人海，别再等待。Give me five。不思议的未来，去感受新鲜的意外和内心的澎湃。女孩别再思念墙里的阿宅，女孩不必埋梦装下等着谁的爱，女孩无需品尝天下汉子的名牌，自由自在。跟我来，去拨开眼前的人山人海，住在你的时代。Give me five, five, five， 我想我期待，我要做自己的王牌。Don't be shy, shy, shy， 把梦想全开，尽情地住在你的时代。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所以 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你的甜蜜也伤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哦，你的眼睛也刺痛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如果我是一首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如果我是一首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音乐让你的一天元气满满。活力 Music，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窗棂，笑如冰荒的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加气息，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乎玻璃前的身影，只有孤单的勇气。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我流着爱抒情的任性，所以用阿玛蒂写了封信给 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才会懂，说需要的。